仲有懸疑推理遊戲考你腦筋。今日呢個黃道十二宮殺手就係要考你腦筋，究竟佢乜？不門不路的人呢， 美國的警察和 FBI 被他們搞了40年， 對，都 還在搞，查不到， 真的都死了很多細胞，很多人真的短可能短了幾年命，因為 可能我想第一即最初開始查這案那個警官已經退休了、啊、 真的 查40年， 或者一生人的可能目標就是要捉到黃道十二宮殺手都不定， 可能是。 剛才我們第一部分就講到這個、Sherry Bates 就在他的學校圖書館、就是這個舊金山、就是、一個叫做 Riverside 的河濱那個、大學在圖書館那裡就、死亡，無端端就被一個神秘殺手就是將他那個、頸割頸，主要是割頸的，就斬了多少刀、啊、 七刀、 啊啊、即是刀刀空痕， 頸嗰度七刀， 頸七刀，剩咗十一刀， 淨係頸已經七刀， 頸七刀。 哇、啊，點樣咧？喂，頸過七刀都好， 佢係咪想成鋸斷佢？係 咯，想鋸斷個頭嘅，基本上。咁但係咧，其實過咗冇幾耐啦，咁就佢死亡嘅時間咧，就係喺呢個萬聖節啊嘛，頭先講咗，係 啊，十月尾嘛。 咁咧，但係喺一個月之後咧，咁其實咧就警方咧就收到。一封信，其實咧唔係淨係警方收到嘅，就係呢一個咧，仲有呢一份報紙啊，當地一份報紙咧，佢都係收到一封匿名信。其實一個月後都好耐嘅咯，嚇呢單嘢即係揚曬出嚟，大家應該喺度 我諗大家要將個事件嘅速度或者周圍將佢 spread 嘅速度拉慢啲。有兩個原因嘅，一就係我哋而家個世界有互聯網，有咁多發放資訊嘅方法， 同 電視等等呢啲咁嘢，有咁多呢啲渠道，咁所以我哋而家有某一件事發生，要將佢爆開咧係好快知嘅， 好快。 但係1960幾年嘅時候，當時嘅互聯網都仲未民用嘅，只係軍用嘅啫。當時嘅互聯網只能夠 send text， 其他嘢 send 唔到嘅，唔可以 send 碌相冇嘅。咁 即係冇 WhatsApp 啊，大家都係靠寫信嚇，全部都要手寫信。 嗰陣時好浪漫嘅，係寫信。 咪咯， 嗰陣時只係靠寫信、報紙兩樣嘢嘅啫，即係電視都少嘅。嗰陣時係即係大部分即係彩色電視都未有， 係 黑白電視嘅啫。 係啊， 即係變咗要將一啲資料發放嘅速度係慢嘅。第一，第二就係美國個環境，北美洲嘅環境同香港好唔同啊、 嗯。 香港好密嘅， 嗯， 所以而家爆開可能即係幾分鐘或者係。幾個鐘頭之內，整個香港的人都知道曬㗎啦。咁然之後，可能那件事過兩三個禮拜，跟住就直頭換第二件事㗎啦。我哋嗰個對事物理解同埋接受嘅速度、放棄嘅速度都好快嘅。 哇！ 但係美國唔係嘅，美國唔係一件咁嘅事。喺美國呢個世界並唔係咁嘅，啲嘢係慢好多嘅。原因係個地方嘅 scale 太大。你淨係講一間即係報館，佢出咗報紙到 distribute 曬出去，其實都。然後到周圍的人開始有 noise， 翻轉頭再翻出去，那個 cycle 其實是等很久 的。哇！唔怪得要一個月啦。喂，一個月之後咧，呢個人是不是很浪漫嘅咧？寫啲咁嘅信嘅，咁鬼長嘅呢一個第五張，唔該俾聽眾望一望，因為呢度太遠啦。第五張相。係。咁咧嗱，佢呢封信咧就寫有兩，其實有兩封一樣嘅信，咁就一封咧就寄咗去個呢一個報館啦，一封咧就寄咗去河濱市嘅警局嗰度啦。咁啊，全部咧都係用手提嘅打字機打出嚟嘅、嗯。 當時未有電腦。 係啦，咁就同埋咧佢就係有喺嗰啲鄉間嗰啲嗰啲郵箱郵局嗰度咧寄出嚟嘅，咁同埋咧就發現咧佢嗰個頁頭同埋頁尾咧就撕走咗嘅，咁啊可以望一望啦，第六嗰張相，咁咧其實見到佢咧，即係佢寄俾佢哋嗰啲信咧，第六嗰張相，咁咧嗰個頁頭同頁尾啊，即係呢度嘅頭尾嗰啲咧，第六 cut 走咗嘅。cut 走咗個頭尾，喂會唔會即係佢頭尾有嗰啲即係 letterhead 啊，即係嗰啲有啲印記喺度，會令到人知道嗰封信嘅來源啊，會揾到佢咧？ 唔出奇， 會唔會咧？ 可能買翻嚟嘅啲信紙 嚇，咁但係嗱，佢都算小心啦，全部係打字嘅，一個手寫嘅字跡都冇喎，唔係喎，個信封有手寫字跡喎，第七嗰個信封咧，佢自己咧用手寫嘅，啲、字啊幾核突啊！是不是特登寫成咁嘅咧？ 我哋頭先同阿毛研究過，可能 咪後嘅時候係 啊，可能佢係本來是一個右手嘅寫字嘅人，或者佢專登用咗左手寫。 佢用佢唔習慣 寫字嗰隻手。 唔係喎，炮灰啲字都係咁嘅喎，佢用右手寫都係咁嘅喎。會有啲人啲字係咁嘅咧？ 有咁嘅可能。咁但係我覺得一個咁小心嘅殺手， 係 佢唔會扭呢啲尾巴出嚟啦。 OK， 即係佢就算佢用翻佢自己平時寫開字就寫到，佢一定做啲嘢嘅，即係好似。即係我係咁，我有時如果要扮第啲人寫字咧，我隻手我係會夾啲嘢喺個手掌噶。 哦，你試過要扮人寫字，做咩事要搞成咁？ 唔係，我係要寫啲信去玩遊戲啊。 哦，玩遊戲要扮字。 唔係，我係要扮寫第啲字，唔係我嘅字跡。 點解你要玩遊戲要用一個神秘身份咧？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接觸過一種遊戲叫做 RPG， 即係角色扮演遊戲。 係係。 咁我係玩咗呢類型，係玩咗20多年㗎啦。咁而我係一個 game composer 嘅，咁我係要去扮一啲喺我設計一個故仔裏面一啲角色寫嘅字。咁然之後我玩嘅時候，我係要俾啲 player 睇一封信或者睇一啲字跡。咁我哋咁樣去扮寫字。 扮小朋友寫到。 係啦，譬如我扮某一個老人家，或者某一個即係 受咗傷嘅。嘅人咁樣， 即係玩法，即係有多種 scenario 嘅。咁我會揾啲嘢夾喺手指上面，等自己嘅手唔習慣個動作咧，咁咪寫啲字出嚟。 好啊，得閒同我哋啲奇幻迷玩下喂，幾好玩你哋。 咪可以作一啲咁樣嘅故事去玩嘅。 喂，但係講起呢一個殺手咧，佢所做嘅嘢咧，令我諗翻起咧，即係少少題外話啦。即係我其實好多年前咧做咗一件好白痴嘅事。咁當時咧，即係我自己唔係好白痴，但我好坦率咁承認啊，好似呢封信咁咧，佢個題目咧叫 confession。confession 咧，即係嗰個告白嗰套戲，咪 confession 咧，即係一個自白嚟嘅， 自白， 即係佢承認佢自己咧係做咗頭先講嗰單案。咁嗰時我做咩咧？我就喺個機構嗰度工作啦。咁啊，因為咧我對嗰個機構咧就有啲嘢咧好不滿啊，咁又睇唔過眼，咁咧又唔夠膽啦，即係又怯啦嚇，鵪鶉啦，又唔敢直接講出嚟啦，因為驚冇一份工啦。跟住咧就偷偷地咧就攞張信紙啦，攞支筆咧就唔係喎，好似用電腦打出嚟嘅，我都驚嘅。咁你入落信封嘅時候紙毛啊嘛，係先？跟住戴買對勞工手套。你真係白痴到咧，跟住就擺落個信封嗰度寄啊！ 但我諗喺公司 level 呢啲，佢唔會 check 你手指毛。 仲有啊，我走咗去大嶼山寄啊， 有啲料， 又唔係特登嘅，不過順便嘅， okay. 因為去開嗰邊，因為喺大嶼山穩陣，冇人知我住喺大嶼，我唔人哋唔會知我係喺大嶼山寄出，唔會諗起係我啊嘛。係、okay. 其實你係知道，你都知道唔會係唔會查嘅，但係你個心係即係始終 我想問一下你嗰封信裏邊有冇粗口嘅？ 冇啊。 係咯，咁人哋點解會查你喺邊度寄嘅？ 唔係咁啊！我驚個機構， 又唔係鬧。 我驚個機構收到之後走去查啊嘛，查邊？ 咁所以其實就你知道點解嗰啲兇手咧棄屍咧要棄到老遠啊？因為其實個心態都好似你咁。 第一次犯案嘛， 係啊，第一次犯案啦， 錯過 大嶼山寄信。 喂，但係呢一個人咧，這個兇徒咧，即係頭先話，即係有機會係殺死阿 base 嗰個兇徒咧。佢寄呢封信出嚟咧，睇下佢似唔似一個新手咧。嗱，佢喺呢封信入邊，佢講乜嘢咧？佢就大致上意思啦嚇，即係講唔曬成封咁水蛇春長。佢就話咧，即係話she is young and beautiful， 即係話佢又後生啦，又靚啦。喂，但係冇，但係佢都俾人哋虐待死咗啦，係啦。佢咧唔會係第一個，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啦嚇。咁同埋咧，佢入邊咧亦都講到咧，佢當時咧點樣跟蹤呢個女仔啦。亦都咧，即係好多恐嚇嘅説話啦，咁樣嗱呢一度咧就賣少少關子先，我俾大家聽一聽，究竟其實咧仲有封信裡面咧，佢講過啲乜嘢？ 佢又生又靚，但係而家佢俾人虐待死咗啦。佢唔係第一個啦，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看住你哋嘅姐姐、妹妹、个女或者老婆啦，唔好俾佢哋周围走啊！每次佢一定要死，仲会有好多人报佢后尘噶。 大话杀人游戏嘅隐形杀手完成咗佢所谓嘅杰作之后，不断耀武扬威，成为警方咬牙切齿嘅眼中钉。喺布茨死后一年多，加州嘅另一个地区出现咗连环谋杀案，似曾相识嘅挑衅手法令整个加州警界响起咗红色警号。 你聽下頭先阿 Andy 高咧，佢喺呢個迷離舊金山嗰度 mix 噶嘛，嗰啲同埋自己錄噶嘛，你睇下幾有 feel 咧。係 啊，哇！嗰啲 簡直身在 嗰啲味道真係幾激啊！ 佢好中意飾演呢啲惡魔啊，好啱佢。 Amy 咧，佢話咧打字機字粒咧，睇下佢用咩嘅打字機喎。當年嘅打字機好貴啊，六幾年。 係我睇過一啲 色帶拍嘅牌，同埋有唔同嘅牌子。 有啲文就話佢係用呢個 Royal 嗰個皇室牌嘅。係啦，咁實質係點咧？我未見過咯，即係有佢用一啲咁嘅，即係都咁，係咪啲聽到個名字好似嗰啲好名貴嘅打字機？呢、這個人係咪好鬼有錢嘅咧？ 我哋都係啊，之前都同阿毛講過傾過嗬。 嗯， 可能不過我哋 應該都唔少錢嘅， 係啊， 即 係 應該 係 有個錢喺袋嘅人嚟嘅。 係咪啊？同埋都唔使翻工，成日可以寫咁多信，我諗佢都唔使做嘢㗎啦，應該。同埋呢個文化，我覺得佢都係有文化人喎，同埋有少少詩意嘅喎個人。即係雖然衰， 即可能唔係低下階層嗰啲嘅，可能即係讀過下書嘅呢個兇手。 哦，這個我覺得明顯嘅， 係啊，即係有智慧嘅。 如果佢個做案可以去到咁精細，又可以挑釁警方到咁大膽， 係 佢一定係有啲知識嘅人嚟嘅。 係，同埋佢呢度咧，佢個 confession 呢封信咧叫做告自白啦。佢後面咧隔離呢度咧就寫住個敗字嘅，跟住咧就間咗喺度，即係由邊個寫出嚟咧？佢又特登留翻個空位喺度，即係好多懸念俾你咧猜猜畫畫咁樣嘅，真係呢個人。咁另外咧好啦，佢就整咗封咁嘅信啦。頭先嗰句哇，頭先嗰封信我覺得最心寒咧，就係話睇住你嗰啲。你屋企有冇家姐啊、妹啊、太太啊，小心啊咁樣。咁咧就即係你話大家嗰啲所有人聽到呢啲咁嘅，即係佢啲咁嘅威嚇嘅時候，喂，你真係唔敢出街噶嘛，唔敢出夜街。 呢一封信有樣嘢幾得意嘅，即係我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自己睇到一個疑點嚟嘅。 係 呢封信好強調佢係揀女人嚟殺。 係揀女人嚟殺。 係，但係之後嘅死者唔單止係女人。 又係噃， 男人都有，即係呢個我喺一路中我諗緊點解咧？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同一個人咧？亦或係當被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有人想冒呢一個殺手去做第二、第三單案，而呢個人不斷咁，即係呢個係第二個 Zodiac 就不斷咁樣去重複。即係殺人咧咁樣嘅，即係其實我諗緊會唔會係呢個可能性咧？ 哦，我哋一間可以睇下第二單、第二同埋第三單，因為今日其實主要會講三單。啊，呢度講翻少少先，因為呢單案咧實在水蛇春咁長，我哋發覺咧一集其實冇可能會講得曬， 即係 就算講得曬，都係會係 好水過鴨背， 急口令咁講咯。所以咧就會做多一集，禮拜三會再做。咁今日咧我哋主力咧就講其中涉及呢個 Zodiac Killer 嘅三單案。咁頭先嗰單咧，當然咧就到而家未證實到係唔係佢，跟住嗰兩單咧就已經證實咗係佢。咁一間再講嗰兩單係乜嘢？咁但係呢度想講翻一點咧，就係話喺佢呢一封信嗰度咧，其實佢入邊有提到咧，即係佢當時殺死個女仔，佢話點樣將割佢個頸啦。咁同埋咧就話佢自己講咧就話佢當時插把刀落去嘅時候咧，佢把刀都斷埋嘅。咁但係呢樣嘢警方其實咧就冇出嚟講過，究竟係唔係斷咗把刀？其實唔知嘅，到而家即係佢自己噏嘅啫呢啲。仲有喎，佢即係又係嗰啲連環殺手咧，好多時咧即係對嗰個，譬如上次講啦，即係對啲妓女佢又愛又恨咁噶嘛，即係又好憎佢係咁斬佢啦。但係咧，佢又喺佢身邊嗰度自續啦。咁今次呢個咧，其實佢咧又有種對佢嗰種即係性嗰種慾望喺度，即係佢又會話咧嗰個女仔跌咗落嚟佢嘅身嘅時候咧，個胸咧就挨向佢啊，咁樣好温暖啊，咁佢會咁講啦。咁同埋咧，佢就話啊，呢一個女仔就係嗰啲咧喺大學約佢咧一定唔會出嚟嗰啲嚟嘅。咁所以其實都推斷咧，呢個人係咪即係愛情路上一定係咧嗰啲失敗者嚟嘅咧？即係連環殺手好多都係呢一隻。 嗱咁樣睇落，佢可能係覺得即係呢個女仔覺得悲係叫做邊種咧？ 啲校花啦，吸嗰啲 密室姑娘、 假正經、 假正經嗰只，可能佢會咁睇。 咁望住我啫，你我擺明唔正經 啦。OK， 即係可能佢咁睇，所以佢覺得悲呢個仔呢個女仔應該要死。 啊，你好似嘅，係咪你寫噶？佢後屘咧，佢就有一封信咧，佢就寫咗佢頭先有兩封啦。咁其實佢過咗半年之後咧，佢又另外寫咗兩封信咧，就係俾佢嘅爸寫咗三封一模一樣嘅信，就係呢一封啦，寄俾報館啦、警局啦、死者嘅爸爸啦。 咁佢就用一啲咁嘅小朋友字咧，就話阿 Base had to die, there will be more， 即係話阿 Base 咧係要死噶啦，咁而且咧仲有更加多嘅阿 Base 陸續有嚟， 咁樣嘅。你睇下啲字係咪頭先你講嗰只真係又嚇特登寫成咁？ 比起頭先個信封面更龍飛鳳舞，但係啲字係好工整嘅喎。即係每隻字看得很清楚。 嗯，係，但係點解佢今次又用手寫咧？佢唔用打字嘞噃，係咪啊？學阿 Candy 話齋，真係又驚人哋啊，真係驗到啦， 驗到嗰啲墨啊，嗰啲帶啊。 咁係，如果 track 翻嘅話，其實揾佢究竟係喺邊度買 過已經好易 嘅打字機同埋打墨帶已經知 道。嗯，好啦，嗱，咁呢個人咧就做了咁多嘢啦，咁啊跟住咧，其實我哋頭先都話啦，佢有段時有啲時間咧，啊仲有頭先提到一樣嘢先，咁其實咧頭先我哋講佢嗰三封信咧，咁佢有啲特徵嘅其實，咁可以望下第七嗰張相先，佢寄俾佢哋嗰啲信封上面咧，你見到咧佢係用手寫啦，同埋咧佢嗰個郵票啊，郵票咧原來佢全部咧都係即係俾多咗郵票，譬如你要兩蚊嘅，佢就俾四蚊，即可能要一個郵票，佢俾咗兩個郵票落去嘅。你覺得點解會咁咧？無頭先你話啲原因。 我諗咁嘅，因為喺美國，因為美國好大啊，咁佢有五十幾個州啦。就算當時六幾年，佢都有五十個州嘅啦，應該。咁佢即係如果寄信嘅話咧，尤其是有機會去隔離個州嘅一啲信件咧，你郵費唔夠就會打翻回頭。 你話而家嗰啲可以喺網度 download 咁解？ 喺美國而家得嘅，美國係美國嘅郵局係可以嘅，啊你可以喺網上面買，香港冇咁香港郵政嘅問題。 幾好喎！喺電腦 download 嘅郵票， 地方細嘛。 你知唔知有時為咗買個郵票啊，要去71啦，買一打。 係啊， 我幾唔順氣啊！跟住就永遠咧用完一個之後咧，其他嗰啲就唔見咗。 但係美國嘅郵票都唔可以逐個買嘅，我所知。 係咪啊？ 佢一買都係一 lot 咁樣，因為佢 print 出嚟。係。但係個情況就係當時美國人，就算我嗰時喺加拿大住，加拿大人都會有咁嘅習慣，俾多少少嘅郵票。 哦。 即係俾多少少就 make sure 佢一定寄到，同埋郵局係好多時會轉郵費嘅。係。而你寄嗰陣時可能唔知道，佢啱啱咪爭兩個仙，佢唔同你寄，咁你真係激死㗎嘛！咁咪俾多少少郵費啦，肯定到啦咁樣嘅。 係，咁肯定佢係有錢仔啦，同埋咧，肯定就心思細密啦，即係嗰啲 見過個信封咁樣 double 俾法就少啲嘅。 係， 即係明明係俾三個先嘅，俾六個先咁，其實係少啲嘅。 嗯，好啦，咁另外頭先咧，其實咧嗰個 base to die 嗰封信咧，仲有個特點嘅，仲有樣嘢好神秘嘅，睇下嗰個下面咧有個二字嘅，記唔記得啊？咁有人咧就話。我嗰個唔係意志嚟嘅 ，Zed 嚟嘅 ，Zed。 其實有啲似嘅， 因為 Zodiac 係嘛？ 唔係，就算未諗 Zodiac 之前，因為佢呢個意志正常寫意志咧，個頂就咁一個圓形嘅啫嘛。鴨仔耳啊嘛，一個圓跟住下邊有條線嘅啫嘛。佢好似個心咁樣樣嘅。咁呢個係乜嘢咧？係草書，即係英文寫草書嘅 Zed。 英文都係草書。 英文潦草嘅 Zed。 潦草 嘅 Zed 咪咁咯。係 咩？ 咁你起手嗰陣如果慣咗寫 Zed。就撩一撩，跟住下半部係一個大家耳石，上半部係小家嘅潦草耳石，下半部係大家耳石。 係嘅咩？ 有啲人係會 咁寫噶。 有啲人係會咁寫。 有啲人會咁樣寫噶。 有啲人會咁寫。 咁即係其實係耳石嚟嘅，唔係耳嚟嘅，應該。 你可以理解成一個耳石字。 如果係個耳字咁，通常 page two 咁樣寫個耳字啦。 因為耳就係咁一個圓圈嘅啫嘛。 係啦，咁 就唔會咁一個心形嘅。 咁如果耳石係代表咩咧？係咪？而即係 for Zodiac 咧，哇！ 有咁嘅可能，呢個係草書啊， 呢 個係typography type 嚟嘅。 啊，呢個係咩啊？係就係嗰個 二石咯。 呢個都係二石字，但係呢啲係所謂大街正寫呢啲英文書法嘅二石。 係阿九入嚟一齊做咯，下次 俾一齊工嘅， 正 啊 正啊， 幾個黐嚟嘅佢都勁啊！咁嗱因為咁啱我哋99號個 operator 又叫阿九嘅， 好九九九， 緣分， 緣 分 ，OK。咁咧就嗱，咁亦都見到其實咪有參與討論啦。佢就話好似聲個傳者寫字全部 capital letter 嘅人咧係自我膨脹嘅，我都聽過 啊， 係咁講噶。 啊，有單案啊，融資案啊！ 阿黃大偉， 黃大偉啊嘛，佢全部 all cap 噶嘛。 係啊，然後嗰個犯罪嘅學家話佢係自我膨脹啦。 係，你知黃大衛做咗某樣嘢都好似呢個黃道殺手嘅。 嗯。 似咩咧？我一陣間話俾你聽，你一提我喎。 考我記憶啊！ 有樣嘢真係好似嘅，我一陣間冇啊，冇講過㗎。係 啊。 好似冇講過。 咦有阿九又揾到啲喎。 咩嚟㗎？ 另外一啲 type font。啊嗱，佢圈住咗。是不 是呢個做乜嘢啊？即係 咪有個深深咁樣咯？ 嗰個潦草嘅意思啊嘛， 係啊，潦草意思咯。 哦， 嗰個就係潦草嘅意思。 嗱，上面都有啲好似有啲深深。 咁想點咧？呢個人留個意思喺度。 蘇蝶。 唔係，佢嗰個係簽名位嚟㗎。 簽名位嚟㗎。 唔係寫封信，其實習慣上都係㗎嘛。我哋寫中文信都會做最尾簽名㗎嘛。英文信尤其是啦，右下角簽名係好正常。 咁但係佢又唔寫自己嘅全名咯。 簽名啫嘛，簽名 initial 咯，一個 initial 咁樣。 其實咧，我見到有啲資料就話咧，佢其實呢封信咧，佢上面有個啲黑色嘅印咧。咁佢話咧，其實有人話睇到咧，佢上面其實印住個 zodiac 嗰個字喺度嘅，即係懷疑佢用另外一張紙啱啱就寫咗佢自己個名，跟住又唔小心印咗落去嘅。但其實我就睇唔到嘅，我睇唔到啊。哦，可能人哋啲 唔係，因為加上呢一 鑑證專 家呢封信係即係。影咗相放喺互聯網，我哋再 download 落嚟再 print， 係 即係可能已經有很多 details 係睇唔到，唔出奇。 或者再望一望第九張相啊，俾大家睇一睇啦，因為呢度太遠， 一定有啲出入嘅。 其實大家會唔會有啲陰陽眼去睇？ 佢好似係有啲位係白線咁樣樣嘅，但係係咪真係 Sodia 嗰個字就呢度唔睇得好清楚？ 係，咁佢做乜事要留低呢一句嘢咧？即係要突出呢句嘢咧？佢已經寫咗一封好長嘅信啦，佢要講嘅講完啦。咁啊，做乜半年後咧，又即係咪覺得好唔耐煩咧？警方咁耐都未揾到我，真係喺屋企咧，喺度日日等電話都未有人打嚟。咁啊，即係終於忍唔住要出手，就即係用手寫咧，佢寫咗封咁嘅信出嚟咧，就再咧去挑人下。 挑人， 可能係驚警察已經忘記咗佢單案， 係咪啊？ 咁啊係，隔咗半年， 隔咗半年已經， 隔半年 冇曬聲氣喎，又整翻少少嘢勾一勾你。個記憶先。 我突然間諗咗一樣嘢，我唔知六十年代嘅時候美國警察係咪呢個形象，不過八十年代之後、九十年代之後就係嘅。美國警察咧就係一個大肥佬，跟住揸住個刀刀喺度食，即係同呢個 Simpson 裏邊嘅呢個 Homer Simpson 其實差唔多。 大鑊啦，咁點捉啊？ 好啦，咁究竟嗰陣時嘅警察係咪咁嘅形象咧？我唔知啊。咁即係佢可能都會覺得，等咗半年。究竟呢、這個即警察遇到呢件事之後半年，佢係咪都係 仲查緊咧？ 咁 Benz Black 咧， 係啊， 咁啦， 咁啊死得人多啦，所以咁啊成個舊金山，所以不斷咁樣就出現一啲咁嘅連環謀殺案。頭先嗰單咧就係第一單嘅，咁啊隔咗兩年係嘛？ 係 兩年咧都冇喐過手，所以其實第一單咧警方當時冇諗過咩連環殺手啊嗰啲冇諗過。 佢未開始連環。 好啦，到咗兩年後大鑊啦！兩年後咧發生咩事咧？就1968年 啊！ 係1968年，我哋睇下第十二張相先，十二嗰封嗰幅相咧就呢一個表啦。咁1968年嘅時候咧，就呢一個接近聖誕咯喎。 係啊。 接近聖誕咧，就喺邊一個地方咧？嗱，其實第二同第三單咧好近嘅嗰個地方，就喺呢個舊金山嘅大概西東南邊咁上下啦嘅一個位置啦。咁嗰度其實咧就有個地方叫 Benicia。一個地方叫 Villaggio 嘛 ，Villaggio 咁上下啦，兩個地方。咁咧，不如講下呢兩單咧，其實可以我哋夾埋一齊講嘅，因為幾次嘅呢兩單。咁不如Maria， It's your show time， 講下第二單啦。第二單咧，其實嗰兩位死者咧，佢當時點樣遇害，同埋即係究竟遇到啲咩人咧？ 好啊。其實第二單咧嗰個發生案件咧，就係1968年10月20號，即係俾。第一單咧係隔咗兩年㗎啦，已經係啦。咁其實嗰個受害人咧就係阿 David， 就係17歲嘅啫。啊，咁然後另外一個女仔咧就叫 Betty， 佢16歲嘅啫。咁其實佢哋嗰日咧就係第一次約會嘅，咁就諗住拍下拖嚇，就去一個聖誕嘅 concert 嘅嚇。咁阿 David 咧就揸咗佢媽咪架車啦，就接咗阿 Betty 啦，就諗住就。又未夠鐘喎，其實因為嗰個concert 咧係嗰個喺Betty 屋企附近 幾個街口嘅 啫、嗯、因為嗰時差唔多聖誕節係咪？ 聖誕節係啊，咁所以就有啲Christmas concert 咁樣一齊約去學校搞嗰啲咁樣樣。 好像是第一次約會 啊！係啊 ，first dating 嚟嘅啫。 應該係當時心情就 係一個十七十六歲係咪？ 情竇初開， 小伙子咁諗住大家 sweet sweet 點？ 應該係好緊張添。 係啊，即係 即係諗翻自己嗰時 係。我都係 勾起勾起啲。 當年我都係諗翻我十七歲嘅時間係點嘅咧？我就一嚿飯咁， 心跳加速咯。頭先奇幻迷嗰啲咁 啊。咁佢哋就啊咁啊 ，David 就接咗 Betty 啦，咁然後就揸車咁啊。本來諗住啊，又未夠鐘喎，咁啊去 sweet sweet 啦， 咁啊去車陣 車 ，sorry， 未必嘅，未必嘅，依一下嘅啫，依一下嘅啫， 依一下 係啦，咁啊駛咗去一條比較偏僻嘅路，係啦，避車處，咁嗰度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啲人講話係情人成日都會去嗰， 佢有個名嘅叫Lover's Lane 吧，係啊，情人行啊，係啊。咁好啦，嗰陣時佢哋10:15咁啊揸住架車去呢個行啦。咁但係晚上11:00咧，咁啊發生事啦嚇。咁佢發覺咧有人有架車駛近佢哋架車度、因為有啲車頭燈嘛，係啦，照住佢哋嘛。 嗯，因為當時佢環境好黑啦，應該 即係 突然間，佢哋好似話自己都熄咗。 唔係，我諗要形容一下就係喺外國嘅高速公路側邊啲避車處係一件咩事？因為香港啲高速公路咧，其實好光猛嘅， 有街燈嘛， 啲街燈好密， 係 好密啊。外國高速公路的街燈咧係好疏噶，係、非常疏，因為地方大、如果佢擺個密嘅燈咧，嗰、那個電費咧好恐怖啊！咁冇乜邊個市政府願意俾咁嘅錢嘅。 係，同埋佢哋依一得應該去啲極度偏僻嘅地方，冇人嘅地方啦。 咁偏僻嘅佢都會有燈嘅，咁但可能係真係隔成公里你先見到眼燈咯。係。咁嗰啲地方通常你揸親你都要揸開高燈噶啦。 係啊，因為我都睇過啲 episode 咧，係直情。是訪問翻那日嗰、那個即係查嗰個 inspector， 咁、又影翻嗰個地方，係好荒涼嘅，好偏僻嘅，係、一條公路咁，然後突然間有個位咁樣就轉咗入去啦， 咁就啱曬依入啦， 啱曬依入啦，係啦， 都係其實相當危險嘅，可以係咁又點咧？當時其實佢哋遇到 係啦，咁佢見到啊、有個車頭燈咁樣照住我哋咁啊，然後就。不以為意啦，咁突然間有人就見到有個男人就行近佢哋架車，係啦， 嗰個人係應該揸住架車先嘅，係咪？ 揸住架車先， 即係佢停咗喺停車處，跟住另一架車 就行駛埋嚟啦， 駛埋去佢後邊， 後邊啦 ，OK 停咗， 咁就停咗啦，咁佢就唔知不以為然啦，咁樣，咁然後咧就發覺咧有人行近佢， 即係後邊架車嘅司機落車， 落咗車啦， 行去佢前面 啦，係啦，咁佢哋都即係開始有啲咩事啊咁樣，然後。點知咧，就有人開槍， 係。其實佢係依一個咧，基本上都係即係電光火石之間， 電光火石之間啊！咁開槍，佢哋就開出門想走啦，係啊。咁啊 ，Betty 就走，咁落咗車，咁啊 David 走唔切，想攬出車咧，已經俾嗰個兇徒咧。射一槍喺個頭度。 咁啊，話説當時咧，依個阿毛會講少少先。當時佢用嗰個口徑嘅手槍。 當時佢用嗰個槍係.22口徑，係一啲好細口徑嘅槍嚟嘅。即係我哋俗稱叫掌心女。係。係啲好細支嘅槍，發數亦都唔多。 好靜喎啲槍係嘛？ 有聲喎。 相對我哋一般即係睇到警匪片用嘅槍咧，係會細聲啲。咁但係嗰啲槍嘅 size 就細。平時我哋揸嘅槍咧，即係。一手咁啦嚇，支槍都起碼有六寸至八寸長啦。嗰啲槍咧係好短嘅啫，好細。 係咪咧？即係嗰啲我哋粵語殘片咧，咪有啲女仔咧，成日有支銀色槍擺手袋，然後就拎出嚟，殺你嗰啲，係咪就係嗰啲啊？ 嗰類啦，我哋叫做 鬼鼠槍。 係鬼鼠槍，因為嗰啲其實通常真係俾啲女仔防身用。咁細口徑。 但係話說咧，當時呢個殺手咧，佢槍法幾準嘅。嗱，佢連續開咗十槍啦，咁啊兩槍咧就射失。但係當時因為嗰個女仔咧係走緊噶嘛，佢係 佢落咗車噶嘛 ，Betty 落咗車，咁啊走啦。 但係咧佢有五槍咧係中咗呢個女仔咧嗰個嘅邊度咧？ 係 右手邊嘅背脊一路直落去盤骨，係第二同埋第三節嘅嗰個肋骨啊。第五同第六節嗰個肋骨， 一路咧射落去嘅，咁即係五槍咧都中曬佢個背脊嗰度，咁令佢中槍身亡。 如果佢可以連續發到咁多槍，佢嗰啲應該係曲尺嚟嘅咯。 嗯，咁但係佢咧亦都幾狠嘅，即係佢法醫講翻就其實佢咧都好近距離，差唔多唔夠十尺咧射埋去嘅。咁同埋咧即係佢開好多槍啦，即係又係。好似頭先用刀咧，即係使唔使？其實使唔使要斬咁多刀？等於呢度，你使唔使開咁多槍咧？ 不過阿毛呢度有個疑問啊，佢冇街燈噶嘛，黑掹掹噶嘛。雖然佢話離十尺，其實十尺都係一個距離嚟嘅喎，但係可以直咁樣噹噹噹噹噹。 可以咁黑嘅環境開到槍， 都可以 槍都中。 中，我覺得佢真係一定有練個槍，同埋一個神射手。 係， 係 你呢個 point 其實有樣嘢幾有趣嘅，就係、是我冇記錯佢連即係之後，其實佢有啲信都寄翻警方度。 嗯， 警方其實一路都以為呢一個兇手，眼界好準，眼力好夠，可以喺一個好黑嘅環境，只係靠天上邊僅有嘅月光或者星光，就睇到嚟瞄準。 嗯， 當然有人可以練到咁勁嘅。咁但係喺佢即係呢一個所謂 Zodiac 呢個殺手。他 send 出嚟嘅信咧就話，其實他只不過是夾咗支電筒喺個槍頭， 係咪？ 就係咁嘅啫。 因為當時即係當時唔係 LED 電筒啦，LED 電筒就照到個範圍，成個範圍都見到曬噶嘛。但當時用普通燈膽嗰啲電筒咧，其實中間有個位咧係會黑咗噶。 係呢個就 佢只係因為佢夾咗喺支槍上面嘛，咁佢一遞起，只要睇住黑色嗰個位，bang 就中噶啦。 即其實呢啲就係頭先你講咧，就係話佢之後犯咗呢單案同埋下一單之後，佢就寄咗啲信俾警方咧，就笑嘲笑警方咧，哇！你哋真係唔掂啊！你咁樣你都講得出，其實唔係咁嘅，話俾你聽係點啊？咁樣咁原來就係頭先你所講咁樣嘅嗱。咁頭先呢一單咧，好啦，都其實都證實咗咧，都好相信咧，就係呢個所謂嘅 Zodiac 嘅 Killer 咧，佢所做嘅。一件兇案啦，咁一陣間翻嚟仲有一單嘅，喺哇好快啊！其實喺呢、這個大半年後啊，咁咧就有另一單咧發生喺好近嘅一件兇案啦，都係佢所為。翻嚟繼續講呢單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幕幕驚心動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是东头湾道99號。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蚊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呢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